原以为已经找到避开追杀方式的毁人不倦，这被霸气雄图的杀了5次后，终于有点绝望了。叶修那伙人的强大摄像头无法抵挡的，而霸气雄图眼下的这5次击杀，从毁人不倦开始以为是意外，到后面有了绝对的提防之心，却还是没躲过，终于让他也意识到霸气雄图的水准了。 天天关注野兔BOSS的他，不会不知道霸气雄图最近在抢BOSS方向的成绩， 这让他很容易就意识到了这也是一个他对付不了的对手。白天、晚上，一天就这么些个时间段，全被人给占领了。毁人不倦真有点无路可走的感觉，必须找那家伙问个明白了。毁人不倦愤恨地想着。当夜， 因为被逼而会早点睡，于是觉得自己至少是被逼出了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来安慰自己的毁人不倦，打着哈欠愤恨地等待着。很快，毁人不倦观察到了动静，根据经验一路摸索过去的他，很快就找到了刷新的 BOSS， 同时也很不意外地就看到了一展天下月云、昭华、鹤舞4家公会。 毁人不倦一点都没有躲藏，很快就站到这票人的视野里了。于是下一秒就看到对方有了动作，非常潮水一般的朝他杀过来了。毁人不倦慌忙躲闪着，他至少得等到那个家伙现身呢，不能再这么莫名其妙的就被人海给淹没了。神说要有光，最近那个家伙用的是这么一个号来着。 毁人不倦倒是知道这个，于是，在角色堆里寻觅着这个战斗法师的身影。叶修当然不会像林静妍那样把自己藏起来不见，恰恰相反，每到发现毁人不倦的时候，他都会很积极地亲自上去打招呼。只不过每次毁人不倦都会像耗子躲猫似的避着他。不过这一次，毁人不倦不这样做了。 在主动寻找叶修角色的情况下，很快就和神说药有光相遇了。哎，今天拾荒成绩怎么样啊？毁人不倦冲到神说药有光面前的时候，听到对方似乎很关切地问着。毁人不倦气得哆嗦，真想冲上去和这人拼了。但他很清楚，和这个人别说现在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了，就是单挑他也拼不过。 此时此刻，毁人不倦很有一种被要强按着低头的感觉，这让他十分十分的不爽。他已经有心放弃一开始的打算了，准备继续死磕下去。只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压力一轻，对方的攻势似乎都有缓和，他不用不停的操作让角色东躲西藏了。然后就听到那家伙继续说着。 你看嘛，只要大家一用心的话，拾荒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这种没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思啊？ 毁人不倦微微一怔。这家伙这话虽然也不尽然，但确实有一定道理。毁人不倦经常利用野兔 BOSS 的机会拾荒，他当然很清楚，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他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对方为了争夺野兔 BOSS 根本顾不上搭理他罢了。 而现在他似乎就是遇到了有功夫搭理他的家伙，于是就搞得他拾荒一无所获不说，还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搭在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战队吧，实在觉得很无聊的话，你再回去拾你的荒也不迟。叶修如此说着。好。从碰面开始一言未发的毁人不倦突然开口，就是一个好字。 哦， 叶修意外了一下，但人答应的如此果断干脆，他总不能反倒墨迹上了，于是又问了一句：“方不方便过来找我们啊？”“在哪里？”毁人不倦问道。叶修告知地点，毁人不倦再度答了一个好字后，没等叶修再多问什么，角色直接就不动了。 下线了。 叶修疑惑了一下。 不大会儿后，毁人不倦的角色消失， 果然是说完直接就强行关闭游戏了。 就这么答应了？ 叶修这时其实还有点反应不过来呢，毁人不倦之果断有点超乎他的意料。 啊，不会吧，这么快啊，他不是刚刚才冲过来的？ 魏琛倒是留心的挺多，不过他只听到了叶修说的话，毁人不倦的回答直接从耳机送到叶修耳中的他却是听不到的。 是啊，我就说了那么两句他就都答应了。 靠，这么爽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知道啊。 叶修也拿不准主意，实在是因为到这份上了，和毁人不倦还是不熟，非常不熟。 妈的，不会是问清楚地址过来真人 PK 你了吧？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呢。 魏晨严肃地说。毁人不倦这段日子是够水深火热的，大家都看在眼里呢。 嗯，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还好我留的是你的名字。 我是。 魏晨骂道。叶修留地址是发的消息，方便人记录吗？魏晨倒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复，此时一听这答案很怒。 最近几天当心点儿。 王八蛋。 魏晨骂骂咧咧的，不过却没见有什么畏惧。这家伙的出身比起游戏里的 PK 反倒可能不怕这种真人 PK。不过第二天早上离开网吧返回住处的时候，魏晨还是在网吧里寻摸了一圈，但好像也没找到什么特别趁手的工具，最后从前台拿了好几个易拉罐，用几个塑料袋结实的一装，在手上牢牢一缠，就这么拎着走了。包子对于魏晨的举动若有所思地研究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说： 啊，他拿了那么多我就不拿了， 随即走了。陈果看得挺无语的，他是一有点情况就会频频盯着叶修屏幕的家伙，叶修当时留给毁人不倦的信息他可是看到了，最后说来找的人就是说的叶修，没说什么魏琛。不过对于叶修对魏琛的捉弄，陈果却没去戳穿，大概是希望没下线的家伙可以内讧，让世界恢复和平吧。陈果给了自己一个解释。一天无事，结果这一夜凌晨3:17的时候，星星训练室的门被敲响，小网管探了头进来。 老板，有人找。 什么？ 陈果吃了一惊。 楼下有人找叶哥。 自从家世和肖时钦接连不请自来了两回后，陈果总算是也对网吧的网管有了点交代。再有人找，把人先留下边，别直接领上来，尤其别直接领到训练室来。小网管这次是听了指示，但是凌晨3多找人，透着一股子的诡异。不会是趁着夜黑风高跑来寻仇的吧？陈果望了叶修一眼，果断问道： 几个人啊？ 一个人。 带什么东西了？ 我好像什么也没带着。 去看看。 陈国问叶修。 当然。 叶修早已经起身了，一堆人听着半夜3多有人找也觉得十分诡异，纷纷起身准备同行。不大会儿，一堆人下到一楼，就看到前台那里站着个家伙，面无表情的正盯着楼梯口这边。对他而言，这是方才那个说去叫人的小网管消失的方向。 谁找我？ 叶修明知故问着，当然这也算是在自我介绍，我就是叶修了。 我毁人不倦。 哈，真是你啊，怎么这个时间来啊？ 12的飞机。 哦。 众人恍然了，感情这哥们还真是干脆果断，说要来了当天就买了机票直接过来了。 你从哪里来的呀？ K 市。 哎，你什么星座呀？包子，别胡扯。 叶修把包子的话头给拦下了。 先上来坐吧。 一堆人招呼着毁人不倦上了楼，进了训练室。毁人不倦左右随便打量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继续面无表情地站着。 众人也是此时才开始仔细打量这家伙。毁人不倦的个头不算高，170公分出头的模样，头发半长不短，长得不帅也不丑，只是这面无表情的模样给人一种生人熟人都勿近的感觉，此外貌似还有股子杀气。当然这是肯定的，任何人有他这样的遭遇，见到叶修的时候肯定都有杀气。 哎，怎么称呼啊？ 叶修问起了对方的真名。 莫凡。 毁人不倦答道。 哦，战队的情况需要和你介绍一下吗？ 不太需要。 哦， 兴趣不大。 有情绪，这样可不好啊。 众人无语，遇着这样的事儿，没情绪才是怪事儿，好吧。 真有比赛得到9月了，体验战队得等到那时间，先留下住一个月吧。 莫凡不置可否。 你不会是准备过来走一下，然后狠狠地表示一下没兴趣，然后就回去接着拾荒吧？ 莫凡还是没回答，但看他的样子很明显正有此意。 太不负责任了，大老远过来也不容易，就算是凌晨的机票有狠折也不便宜，先住几天再说。先通个宵，明天一早跟着他们两个过去，那边有住处，都不用你操心。哎，你有带什么东西来吗？ 账号卡。 莫凡说。